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收睇收听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今晚呢就有 Jeffy， 咁我开心睇佢个样子都应该系精神翻些少，不过呢都要保重身体系咪，咁仲有冇药食啊？ 冇啦， 冇啦，系嘛，咁啊多啲休息啦，系嘛，梗系又要饮多啲水啊，咁一定系啦吓。 系， 好啦，咁大家都睇到啦，所以佢今日咧就即系比较上 着多啲衫， 冇 多咗少。 咁啊就系点解咧？咦，佢一嚟到佢仲话才哥，点解你着咁少衫嘅？咁啊冇啦，咁我啊扮即系我哋叫做冷死贪烧伤啊嘛。 但 系 而家秋天都有，唔系有少少。 喂，其实而家已经系叫做初夏咁滞噶啦，应该 春 末，但系春末啊，末得好末噶咯噃，系嘛？咁不过咧天气真系好反常。好，咁今日就唔係講天氣，今日我哋開一個新嘅題目。咁如果大家睇緊嘅節目呢就好得意，你見到後面有個圖表囉，好古怪㗎，可能大家從來都未見過㗎。咁其實確實都幾深奧喎，所以今日呢其實我係向高難度挑戰、即係又係呢基本上用口嚟去講一啲數學嘅概念，入面都有物理，但係兩樣加埋啦。咁同上個禮拜呢嗰、那個主題都相似嘅，上個禮拜就講 黃金 比例啦，黃金分割啦，咁樣係咪，咁其實都係難講㗎啦，你知啦係咪，因為講數字。咁不過呢喺未講之前呢就真係要喺度呢就鄭重呢就向大家道歉，係真係要 say sorry 嘅。點解呢？就我都係好多謝我哋其中一個網友呢，佢即係寫就叫DSPan 啊 ，P-A-N 嘅啫嚇，即係如果冇記錯嚇，咁啊，即係唔知係咪 Peter Pan 啊，小飛俠咁樣咯。佢就喺個 Facebook 度留言咧，就指出就話財哥，你上個禮拜嗰個嘅節目啊，講黃金比例咧，就犯咗三個不可原諒嘅錯誤咁。咁我一睇，哎呀死啦，咪卒之滴曬汗啦。咁啊，確實係嘅。咁我逐個同大家即係嚟去交代啦。咁啊，第一個咁啊，想講翻咧，就係佢有講過就話16:9嘅電視呢其實就唔係黃金比例。咁、 哦、 其實呢個我有少少古怪嘅，因為如果我冇記錯呢，即係可能我表達得唔夠清晰啦、我喺個節目入面呢係冇講過話16:9係黃金比例。咁、你一除大家都知啦，其實嗰個係 1.77 啊咁樣啊。咁佢就唔係 1.618 啊，都爭好遠嘅。我只不過當時呢就有講過就話即係你近黃金比例嘅一個畫面，即係無論係電視抑或可能係一幅畫咁呢，咁 Ringo 當時梗係佢又附和下啦，咁佢又即係可能呢令到人呢左呀右呀望下呢就覺得好舒服咁就係好過譬如果你話方形嘅一個銀幕你都唔會鍾意睇啦，係咪一個銀幕方形你諗下係咪。好，咁但係呢我亦都記得節目入面有講過呢，就話而家個趨勢呢其實可能就會個電視呢，因為而家我哋強調家庭影院嘛，咁戲院入面呢嗰、那個所謂弧形大銀幕呢好明顯就唔係黃金比例啦，即係我哋所謂闊過黃金比例，即係如果你作個長方形係長啲嘅， 長啲。 咁因為其實當時佢戲院點解要發展呢個咁樣嘅所謂弧形大銀幕呢，佢就要抗衡電視嘅，真係。因為電視嗰陣時係4:3㗎嘛。咁佢就話嗱4:3邊度好睇啊，你有幾闊咁樣。咁成日後嚟就越整越闊 㗎。 所以我哋以前好多時睇帶也好睇碟也好呢，用個4:3去睇呢好慘㗎，因為佢上面一條黑色，下面一條黑色。是吧，咁樣除非佢呢就即係我哋有一種叫 pan and scan 呢，佢夾硬變咗做4:3咋嘛。咁但係夾硬變咗做4:3好慘㗎，好多時呢嗰啲導演特登呢兩個人傾偈呢係企到兩個盡頭呢，你就真係見到阿甲見唔到阿月，見到阿月見唔到阿甲，如果攞中間呢就兩個都見唔到。人都冇畫面係咪，咁大家都經歷過嗰啲階段啦，我唔知你後生就冇啦，如果你有返老大你都經歷過啲階段啦。好啦，咁但係而家呢其實即係將來嘅電視應該話呢其實都會係向再闊啲，咁所以一定係遠離黃金比例啦。 不過呢會唔會呢以前4:3呢的確好似嗰種屏幕呢唔夠16:9好睇喎。 喔咁講佢囉。咦咁、如果唔係都唔會發展成16:9啦。所以都話其實電視機呢就反擊戰啦嘛。其實電視就係話要追返戲院嗰種嘅感覺嘛，即係闊人幕感覺嘛。即係而家我哋仲要闊啲咁樣。 不過而家係要再闊啲。 我諗而家係有難度嘅，因為16:9又行咗咁耐。咁好多人屋企都仲係16:9，個電視機都仲幾新。你話又要去換電視機呢，我諗個動力就唔係咁大啦。好，咁第二個問題呢指出咧，咁呢度咧我又係表達得唔清楚嘅，係俾人有個錯覺咧，我就話即係金字塔 吓，即系好多人咧又讲咧，就话佢啲咩长阔高啊，乜乜咧，系或者个斜边同个底线啊咁样啦，又系黄金比例咁样。但其实我当时讲咧，我就唔系话佢真系符合黄金比例，我都有提过话，好多人咧系中意呢啲穿凿附会。啊，咁啊将佢拉扯埋咧，都话黄金比例， 好中意太多 fans 啦、啊，呢个1.618， 唔系咁系啦，咁特别系金字塔啦，因为好多人咧就唔净止系黄金比例嘅 fans， 系更多人咧系金字塔 fans， 嗰个就叫做金字塔学啊嘛。Pyramidology 啊，金字塔學咁樣咧，當然呢個亦都牽涉到我哋叫數字學啦，或者神秘主義啦，數字神秘主義或者術數啦，就咪叫做 numerology 咯、，numerology。咁其實咧，我當時引呢個例子咧，其實我係有咁嘅意思嘅，就唔係話真係佢邊一個咧係符合黃金比例、當然斜邊同埋嗰個底咧就一定唔係啦，咁呢度澄清嚇。咁但係第三個咧就最不可原諒啦，係冇錯啦。咁啊頭先未開麥啊，同阿 Jeffy 一講係啦，佢話其實嗰陣時佢都知個心入面嚇，咁啊不過唔好意思啊， 唔係唔好意思，我都唔 係唔係。當然咧就係話大衛之星啊，即係以色列嗰、那個嚇，即係國徽咧，就絕對唔係五角星，唔係 pentagram。而是 hexagram 嚟嘅，佢就是一個六角星。咁呢個六角星咧，其實細蚊仔都好多時好容易畫嘅。其實兩粒星都好容易畫嚇。即係嗰個五角星咧，通常一筆就畫咗噶啦嘛，你知啦嚇。咁、但係六角星咧，就一筆好難畫嘅。你一定要兩筆啦。點解？因為佢係有一個向上嘅三角形，同埋一個向下嘅三角形，基本上都係等邊添㗎啦。兩個等邊三角形咧一重疊，嗰、那個就叫六角星。咁所以咧就唔係 pentagram 嚟嘅。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就唔知做乜啦嚇，即係係咁樣講啦，講到都望咗形咧，就將佢拉埋嚟。咁呢個咧就首先向大家咧就真係鄭重道歉啦嚇。好啦，但係跟住落嚟咧又唔好意思，都未正真係講今日嘅主題，又要講少少咧關於呢個節目。嘅安排上嘅變動啊，咁大家我諗都知啊，即係唔使我講啦，就係迷米咧，實際上就會有啲嘅改造啦。其實改造得嚟就會係應該係有啲削減㗎啦，即係嗰個播出嘅時段，大家都知啦，係咪？即係啲節目亦都會削減。咁所以咧，呢、這個浩浩雙雙咧、可能大家聽到係即係唔係幾高興啊，都冇辦法啦嚇，因為我哋要大局為重咧，就會由每個禮拜一次咧就。變成每 兩個禮拜 一次啦嚇，咁、樣咧，而卡拉卡拉咧，即係嚇梅花間竹嘅咧，會有個新節目，但係個新節目名咧，我都未知道喎，咁、又有個新主持人，就係、是、于飛啦，咁大家咧好可能都好熟噶啦，對于飛嚇、都有聽佢講嘢嘅， 係 咪啊？咁所以咧，于飛咧，其實佢係好都好熱心於呢、這個科學嘅普及。所以佢咧嗰個節目咧，以我所知咧，都係以科普為主，咁但係其實我呢個節目咧，原先。即係話係設計出嚟咧，都係話主打係科普嘅嚇。咁、但係講下講下咧，我就乜都講啊，大家知道啦嚇、譬如南美洲都講幾個禮拜啊，日本又講幾個禮拜啊， 音樂都 基督教啊嚇，即係 high 花音響啊咁樣嚇，音樂啊古典音樂都有。咁但係當然都有科普嘅成分咧。咁所以咧，將來咧，其實我諗我都要同阿於飛要搞一搞。即係當我係諗講真係想講翻啲科普咧，咁就要睇下佢打唔打算講、或者幾時講、如果係咧，就無謂重複啦，係嘛？咁當然咁我嚟講更加可以話輕鬆啲，輕鬆啲兩方面，一方面呢就梗係兩個禮拜做一次，就梗係始終冇咁辛苦，係即係做咗都就嚟五年啦，四年幾啦。咁第二呢就係喺個題目上面呢我更加自由啦，因為佢可以講科普嘛，講多啲科普我咪可以講多啲其他嘢囉，係咪？其實我都話啦，儒家思想我又未講，佛學我又未講，係咪？好多好多都未講啊。好啦，咁呢個新嘅安排呢就其實幾時開始呢咁今日就係呢一集啦，其實下個禮拜五27號呢、其實我哋已經開始呢就係有一個新嘅安排，就係我同于飛兩個一齊主持co-host 就講一集。咁、但係嗰集嘅題目其實都未定喎。咁但係我呢一兩日呢都猛喺度諗，我話不如就定一個啦，聽下 Jeffy 你嘅意見先啦，然後再聽下啲網友啦、就不如我哋講一個就係、我們所關心的議題啦、即係我係咁諗啊。 點解會關心？ 唔係即係話其實我係關心咩議題，同埋佢係關心啲咩議題。咁、所以將來咧，我哋就會喺個節目入面咧，就各自嚟去嚇、講述呢啲我哋關心嘅議題啦。咁、有啲可能係重疊嘅，咁我哋咪要協調咯。但有啲唔重疊嘅。比如佢講體育嘅，咁我都唔識講啊，體育係嘛？哇，你講足球啊，咁就冇所謂啦，係嘛？比如佢講航空嘅，我就唔係航空發燒友， 諸如此類，係咪？攝影我又唔係攝影發燒友，唉，其實好多嘢我都唔識㗎啦嘛，係咪？咁但係唔緊要嘅，大家就有個協調啊。咁呢個係我暫時諗到嘅啫，其實亦都有啲好朋友同我講，不如咩你兩個一齊講 AI 啦咁。咁我 AI 又講過㗎喎，好似人工智能嚇、又講過喎，咁所以我就話，因為嗰個朋友好鍾意 AI 嘛，係咪？咁所以大家都可以俾下意見啦，即係我同於飛大家嚇點樣可以擦出火花？ 咁樣網友留多啲言啦，又 係啊，可以留言啦嚇。咁我會上去睇噶。咁但係咧就之後咧，然後就分家，但係分家咧應該跟住嗰個6月2日咧，就會係由我嚟去主持啦。咁樣，但係跟住咧就應該連嗰、那個時間都改埋噶啦。即係就唔係係播出時間，就唔係星期五晚上，就會係變咗星期二嘅晚上、啊、即係變咗我哋卡拉卡拉咧，都其實都係星期二晚上，但係時間係一樣嘅，應該就係10點到11點半嘅。咁呢個就係新嘅安排。不過大家咧都我唔知有冇講錯啊，咁大家再留意迷迷嘅宣佈啦。 係， 好嘛？好啦，咁啊真係咧入翻主題咧。 等，咁又問埋。 好。 唔係喎，咁啊聽講財哥你今日又好忙準備呢個節目啦。 係， 但係之前好似你又睇一啲去咗個科學館啊。 哦，係，冇錯。其實咧就今朝早咧，因為我就係香港科學館個顧問委員會嘅成員啦、即係佢其中一個顧問啦。咁佢哋今日好好呢，就一早就安排，即係約咗我哋安排就去科學館睇。其實差唔多係最後呢一兩日㗎啦、就是、大型強子對撞機嘅、一個展覽。咁呢個其實巡迴展覽嚟嘅，大家都估到㗎啦。佢最先呢就喺倫敦展出嘅，咁、然之後呢就去咗巴黎、然之後去咗新加坡。咁、我哋香港係第四站，咁、但係因為佢好即係學士呢、個巡迴展覽呢，咁啊館長都同我講，今日我一路同佢即係佢又陪我哋講解呀，臨走嗰陣時佢又送我出去，咁佢話一般巡迴展覽呢其實應該係標準係4個月，但今次呢個呢就2.5個月就要走啦、就要走啦。咁但係我今日去過睇呢，嘩真係，即係當然梗係假設你對科學好有興趣啦，特別係對物理學或者係讀物理嘅啦，咁就梗係非去不可啦嚇、因為科學館個入場券咁鬼死平嘅啫，真係最緊係時間就唔係錢嚇。咁、就佢嗰個展覽咧，我好值得睇嘅。有時你真係咧，好似某一程度上係去咗呢一個歐洲核子研究中心，即係 CERN。商啊，你好似去咗商，因為佢好多地方咧，直情係做到好似入咗嗰、那個加速器入面嗰個大型強子對撞機個粒子加速器入面嘅內部啊，佢有啲實物嘅、哦，但係當然有啲咧就係喺個牆壁度啊，有啲係投影啊，但其中有一度仲好嘢咧，就係直情係入到去啲辦公室咁樣，你入到去真係好似就係商員嗰啲辦公室就係咁噶啦。其實都好古老啊，因為佢好耐以前已經起，佢80年代已經建造啦嘛。咁、即係嗰啲咪裝修啊、家私啊咁樣咧，你覺得嚇、好幾十年前嘅，但係都係保持咁。雖然佢所做嘅科研咧就係世界上最前沿、最尖端嘅、但係咧佢嗰啲 office 咧，你就覺得哇，好似30幾年前嘅 office 嘅設計咁樣嚇。咁、你直情可以入去睇咧。是好有意思的。是。咁、所以鼓励大家即係可能最后呢一两日啦，你即刻要去睇啦。係呀係呀，佢就完㗎啦。 好。好。 咁今日呢其实就讲又係一个常数嚟嘅。上个礼拜讲咗黄金比例啦，係咪 ?1.618 啦，即係又係一个我哋叫做超越数即係无理数啦 ,transcendental number， 其实佢係无穷嘅，即係嗰个小数点，佢即係唔能够被两个整数嘅一个份数嚟去表達嘅。咁今日呢其實又係介紹另一個，咁但呢個呢就其實比黃金比例呢係冷門好多好多、就係我諗就知道嘅人係比較少，因為亦發現呢亦都係比較晚近黃金比例，我哋可以追溯到都係歐幾里德咁啦，係咪都已經好犀利，仲早咩柏拉圖啊嗰啲咁，咁但呢一個呢其實就係我入大學嗰陣時先發現，咁、當然我入大學都好耐好耐啦，大家未出世啊，好多就係1975年